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刚才咱们一直在议论小田啊，不过此小田不是彼小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笑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哎，最近就关于这个另一个姓田的一个女性都成了大家聊的话题了，对吧？当然咱们还得着落在徐老师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小田，所以我觉得徐老师今天有一个上佳的表现，小田往这儿一坐，徐老师口吐一个字，脱。小田就把外套脱了。你很知道 这是讲英国的事情，脱还是不脱 ？This is a question。 但是徐老师还有一个脱，也符合你的爱好。我给你看一张图片，你看。嘉哥翻译一下这英文，小田。 对，就是英格兰只有他们啊，可以一个星期两次退欧脱欧，是吧？ 脱了两次， 对， 脱了两次， 脱了两次。英格兰这 打击 真不好， 打击挺大， 真是不同情，哎，真不好。好多球队输啊，我还同情，像西班牙啦，像什么爱尔兰啦，匈牙利啦。人家至少有个表现。 这次有一点这个众矢之的的感觉，我觉得对他们心理上啊，其实也是一种打击的。 怎么讲？ 就是现在整个欧洲对那个英格兰肯定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啊。 足球来讲，他一贯表现，他就是国内联赛很火热，出去呢就老输，所以他们说是欧洲的中国队嘛， 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， 对 是吧？ 对， 当然了，这个咱们仨都是有这个英伦情节的。想当年咱们三个在伦敦也是同吃同住， 我还跟徐老师去看过比赛，是吧？ 对对、 对，我也跟徐老师看过比赛 啊、好吧， 我还跟你看过比赛， 没有。 哎，就是都有这个英伦情节，但是呢，小田格外不一样。人家是剑桥是吧？ 没有 剑桥出来了，而且最近我也帮他宣传一下，因为小田在剑桥捐了个园子， 不是叫捐了一个园子，哎呦、这个对，这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。对 对，就景点你知道吗？以后去剑桥就找这个付小田花园。 我一路好奇看他那个新闻，一路好奇捐多少才能留个名呢？ 其实这真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真的不是数字的问题， 真的不是数字问题、 其实都是数字的。 现在剑桥有三个中国人的名字留在那里， 谁？ 徐志摩，金庸，还有付小田。厉害呀、 徐老师好黑呀、这个让我好可怕、 我说的是 写实，我一坐下徐老师就脱、把外套脱了我都那么听话了，你还黑我？ 一脱，但是我说的是写实嘛， 一脱成名啊，一脱成名。这个是要讲数字的，小田，你知道剑桥我掌握一个数字，剑桥就是同意留欧的，就是不想脱欧的高达70%，这就 啊，70%是牛津 啊，那 剑桥是73%。 我你瞧，这反映了这次英国一个规律，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一般都主张留欧。 对， 那么而且呢，人家说了，哎，这跟我还有点关系，就说这个窦娥为什么奇冤呢？六月飞雪啊，就这个公投第二天，剑桥你看高达73%吧，剑桥下冰雹了。后来剑桥的人就说，哎，这下冰雹了。后来说伯明翰的人说，我没下，就是剑桥说剑桥的冤最深。你可以看看，你可以见剑桥的校友们发剑桥，这是公投第二天剑桥这个出了冰雹了， 六月雪。 真的，我因为我正好就是在公投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在上海，然后呢正好有剑桥那边的一个教授也在上海，然后我们还见面了，还聊，哎，当时他就忧心忡忡的，他说要真的是脱了的话，他说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，然后当时就给我们这个描绘，就是如果脱了之后对英国的影响，对欧洲的影响。 听着你说的是吧？如果脱了之后，你接着说，对 不 起， 就是说、当时，但是他说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没有怎么太当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总觉得那不太可能。我总觉得怎么就会脱了呢？但当时他就开始隶属什么失业率、英镑的汇率啊，然后对，然后他们的那个劳动力，因为现在实际上也是这个老龄化呀，以后没有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呢？啊，然后又讲这个贸易，讲这个服务业，这个交流啊，流动性。我当时还说，我说，哎，如果说真的是大家互相需要的话，总能到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方案，对吧？在经济上面至少是可以最小程度的受影响。他说，你以为啊，那欧盟他们也不傻，要英国这样开了一个先河的话，肯定会惩罚我们的。他就这样说的，后来想想真的是也有道理哈。 现在就是我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气氛，他们不有人说是卡梅伦本来玩了个船是吧、结果玩线了嘛。 对， 就我想 当叶利钦成了戈尔巴乔夫。 现在咱们我那天一看见，我觉得有一个历史时刻，你可以看一下。 Although leaving Europe was not the path I recommended, I am the first to praise our incredible strengths. I've said before that Britain can survive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, and indeed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. Now the decision has been made to leave, we need to find the best way.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help. I love this country, and I feel honored to have served it.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in future to help this great country succeed. Thank you very much. 哎，徐老师，你看到这此情此景？ 我呢，其实在他那个公投前两个礼拜一直在英国。我呢去之前呢，我跟小田一样，我觉得是不大会脱的。我觉得这个虽然那个调查的数字是差不多，但是我以我的常理来说，我说有什么理由要离开欧洲吗？结果我转了一圈呢，我还帮搜狐写了一篇文章，我在那里有个专栏，我就认为他会脱，可惜这篇文章被他们删掉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删掉，真是没有敏感性。那个时候的国内的舆论呢，都是说不会脱的，但是我在里边，而且我是用这样的方法说的，我设身处地，我是一个英国人，假如我当然不是哈，我是一个英国人，我要投票的话，我也会赞成脱欧。 嗯，而且是一个英国的老人。 对。也不一定是老人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英国人。为什么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怎么来说？平等诚可贵，博爱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 呵，你说这英国人还有点理想主义了。 这个是坚守自由的最高定义。你怎么来说哈？很多人都把它推到一些表面的原因。比方说东欧移民啊，经济不好啊，我在那里跟很多底层的人，就是普通的司机啊什么，跟他们聊天，跟一些英国人聊天，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基本感受，就好像我跟你打一个比方，你能够理解，就好像你碰到台湾、香港的一些知识分子，他们讲中国的事情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有？ 嗯， 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哈，从保钓以来哈。他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理想，要在中国实现民主，然后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高于中国的一般的东西，他们来影响你们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解放全人类，解放我的文化世界，最后解放我自己。但是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努力以后，他们发现没有用，而且就算你很富裕了，你很发达了，你还是不是朝着他的方向走。所以英国人，我接触很多英国人，他就是说 enough is enough， 你东欧盟你再怎么扩展，你去扩吧，你要收土耳其，你要收乌克兰，你要怎么样实现你的东西，你去扩吧，我们不跟你站在一起了。 第一啊，你说这个做个比喻啊，跟这个什么台湾的、香港的知识分子聊啊，和跟英国人聊这不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次支持脱欧的反倒啊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主流， 对，实际情况我都知道，在实际上都是精英的，那边都是弱势的。 第二，我觉得他们那些支持脱欧的人，他们其实不是出于一种情怀，不是出于一种所谓的自由，一种价值观的追求，不是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整个欧洲它的价值观是相通的，它如果没有这样相通的价值观，首先这个欧盟就不可能成立。所以说这方面的考虑其实是次要的，我不能说是完全没有，但是呢，真正的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脱欧，两个。第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考虑，就觉得我们给那个欧盟每年交那么多的钱，然后他们给我们那么多的这个移民，然后没有帮助我们什么，总觉得这个英国脱离了欧洲一样可以发展得很好，甚至更好。第二呢，就完全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，就去投着玩。那既然要我投，你知道在英国之前啊，很多人是抗议的，说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决策让我们来做决定，我们整天交那么多的纳税的钱，养你们这帮公务员，养你们这帮政治家，不就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需要你们的吗？为什么把这样的担子推还给我们了？他们是不想投票的，但是后来又投了，那不知道怎么投，一投哎，投成脱了，一脱了之后一看哎，成这个结局了，所以就开始反悔啊，300多万人现在开始请愿要重新投。 他们就是说那个谷歌嘛， Google 不是做了个调查嘛，就是在公投完了之后发现英国人最多咨询的问题，第一个是什么是欧盟。 就是，然后说脱了会怎么样？就很多人觉得后悔，但是不讲后悔不后悔，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这种直投，就是公投的民主的一个，让我觉得也是个挺有点荒诞的一个事情，就是49%又怎么样？51%就怎么样？那么你看，这种民直接民主就意味着，难道说我49%的？就从了你们51%的吗？ 对，所以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，真的是没错。 有知识分子是这么说， 这个就是我在那篇文章为什么他们把它删掉，可能就我就解答了，就我就试图解答，就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角度来对公投这个制度本身会抱着什么样 的怀疑。所以你要看，这叫人民的权利和人权，本来就是一对相悖的概念。 公投的基本点是每一张选票是一样的。中国人是在这一点上就不接受的，你明白吧？这个是康德当年总结法国大革命以后说，人跟人的智力、财富、条件天差地别，但是这个差别再大，也不能大到一个人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。 嗯， 康德的这句话成为所有现代国家民主制度的基础，所以叫一人一票制。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跟上海的一个哲学家王元化宣传部长。我在他的房间里跟他聊天，聊到这个黑格尔康德这个理论的时候，正好有个人进来就是打扫卫生，我就说好，现在我们要在上海或者国家一件重大的事情要投票了，您王元化先生的一票，这位打扫的人也是一票。他说对，就是说以制度来，虽然从智力上来讲中国人到现在还不接受的，中国人一是以文化高低的内圣外王的，中国人都相信，就像你刚才说，我们伟大的决定要交给伟大的人来做， 不叫伟大的人，我觉得 这个叫就是每个人的做决定的权利是不一样的。 民主只是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政治方面事情的一方面。那么我们到了现代社会，有一个什么理念，或者有一个我们已经通过努力啊，通过社会的文明发展已经企及的一个东西，叫什么？叫分工，专业分工。任何事情需要专业分工啊， 就是 政策决定也是这个样子。 所以就是代，还有就是民主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代议制的民主，就是说 程序民主， 你是件件事儿让老百姓一人一票，这玩意儿不靠谱。但是呢，老百姓选出他们的代表，比如议员，哎，你们帮我们在议会里做决定，这是一个比较常态的。 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公投制度， 嗯， 用的最多的是瑞士。随便什么小事都会公投，瑞士一个国家的公投超过全世界其他公投。 哎，瑞士的公投就表现出，有的时候在某些地区，人民做出的决定是可以有理性的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小田发表。 哦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 你不能心思老在你的花园里。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我在说卡梅伦那段讲话， 嗯， 哎，漂亮是吧？ 嗯， 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背了一身的骂名，说就是他把英国给毁了啊，丢了苏格兰，说他将成为一个丢了苏格兰、丢了北爱尔兰、丢了欧洲的一个英国的首相，说是千百年来最差的一个首相，现在这样说。但是你看他这讲话。太有风度，太有气势了，是不是？这话说的多漂亮啊！虽然我们啊，我这个阵营的是输了，但是我要祝贺我们的对手阵营，而且我将永远的为我的国家服务。 英国的这个理性态度就是说，虽然这件事情是我不开心的， 嗯， 但是他有个更高的原则， 嗯， 是高于这个事情的。比方说，虽然脱欧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，那这个英国利益之上， 他以为的英国利益， 但是我们这个游戏规则。那是更高的一个东西， 对， 所以我们服从， 是 服从这个东西。 他这个最近的这个也是这个叫在国会里的辩论时间啊，哎，这个态度非常的就是状态非常的好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那种蔫儿吧唧的那种啊，就是一个 loser 的形象没有。而且他甚至说什么，他说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不好过，直到啊我看见你，他就指着他的这个对手党啊，就是直到我看见你被推翻的那一刻。 他是伊顿公学吧？ 是。 伊顿公学出来的，当然一棵树上结出来的果子也不见得一样。你知道还有一个，他们讲现在讲，就说这件事情人们聊得开了哈，就说这个反映这个世界上现在啊，就是这个民粹主义的这种这个大行其道，甚至有人讲到了特朗普，就是说哎， 绝对有关系， 哎，而甚至有人讲到中产阶级在萎缩，这个世界上啊， 最贫富差距特别大的时候，就容易出现这种公投的这个结果。因为就是说什么呢，所谓相对的理性判断啊，就是像那个橄榄型，就是中间中产阶级比较大的时候是理性判断，但是比如说啊，就是屌丝太多了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一种什么，我投什么都是为你们中上阶层服务的，跟我关系不大， 而且你们喜欢什么我偏不投什么， 他容易 还有这种， 所以 生活中很多不满发泄在里面。 所以你看像特朗普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啊，他虽然是亿万富翁，可他说的都是这种屌丝的话哈，把移民都赶出去，对吧？然后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市长，其实为什么我说一个树上结俩果子，他也是 同学， 他也是伊顿公学的，但是呢他显得这范儿，就你看，我就注意到他们俩这个发型，这个特朗普，你想这，这就是未来世界的领导者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。 哎，涛哥把头发染一染，是不是也差不多？ 没错，你知道，就说这事儿，我觉得 他们两个人不，你看是看发型，这个是个开玩笑，但实际上真是有关系。刚才小田你讲的就是这个投票实际的情况，是弱势群体投啊，有时候有点猛叉叉，这些我都明白。而且他们最直接决定他们是现在东欧移民太多，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欧盟东扩不确定，所以他们有点害怕。但是往深里想啊，他弄不好，我是不同意的啊，我是认为独善其身是做不到的，还得兼济天下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按我们中国的说法，是他我不愿见几天。虽然过去200年，这个世界就是在英国人的秩序下建立的，可他们现在想说回来，跟那个 Trump 在美国讲的道理是通的。 实际你看， 他就是说我本来是我认为我比你们聪明，我比你们生活的好，只要你们照我的方式，你们也可以生活的好。现在他的逻辑是，我不管你们了，我只管我自己生活的好，你我要来管你们是管不了的。 我觉得啊，就是至少现在这一次选择脱欧的这帮人啊，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去管他们的那帮人。你要这样 想啊，那就是不想管 啊。本来一开始他们也没想管， 对对对， 想管的那些人现在依然想管， 对对对对， 依然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。 但是这想脱的人就是说，这些人千万我们不能够管不了的。 但是我觉得徐老师也刚才也在讲啊，这个过去几百年啊，英国他这个外交政策真是，就最近比如说很那个流行的这个 Yes Prime Minister 里边的那一段话，30年前的电影，你放在现在来看那个台词一模一样，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那我们再说这个问题最大的这个中东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那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？其实还是这个英国，你要看那段历史，那个麦克马洪线是他啊，那个问题也是他，然后这个以巴问题其实也是他，他那个时候在埃及也做了大使，然后他给谁谁谁写信去 promise 有一个承诺，但英国外交部又给这个以色列犹太人那边也是写信，也是做了承诺，所以最后就叫一个很有名的 double promise。就是英国人搞的呀， 所以 我真想不通，我在英国开车，那个地方的电线杆都找不到，都是羊，都草地，可是他们就把工业革命这套游戏规则搞得全世界这 甚至连交通信号啊，这全世界今天这个交通秩序都跟英国人有关系。 所以今天你看他一个国家里边内政的一个问题，引到我们人民币最近跌了很多， 把人民币 英镑也跌惨了， 啊、对对对， 就是其实啊，这个、从某个角度看。旧秩序新秩序，我最近跟着基辛格学习一下，我就是发现这玩意儿啊，你看你们俩刚才也在讲什么他的这个自由的价值理想的价值，实际上最近我也学了个知识分子，他们在聊哈贝马斯，对，就是说整个你知道欧洲大陆啊，欧盟的这个理想和英美的理想还不是一个思想根源。 嗯， 其实你讲他这个自由，其实啊，通常有一种认为，就是说英美啊是偏实用主义的，他是实用主义，就是 消极自由、 哎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哈贝马斯他们提出，为什么我觉得他提出的很重要啊？你比如说，在民主选举、在公投和这个精英政治。哎，通常咱们说世界上那么多脑残，能让他们一人一票决定咱们的未来吗？对吧？好像有这么一种看法，但是实际上你要注意，哈贝马斯等欧洲的很多知识分子啊，他们都讲到一点，他们说啊，在这个民主和这个所谓精英政治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叫做公共讨论的理性空间。因此你看咱们搞电视， 公众空间， 公众空间，这公众空间呢，我觉得在中国很值得借鉴啊。 嗯， 比方说在欧洲的像法国， 很多电视台节目啊，在你要在中国就没人看了，都是讨论公共政治的，比如像咱们这种节目就典型的欧洲节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让大家呀， 对， 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什么人，大家就像你说瑞士为什么能有公投，它有这样的公民基础，就是70%-80%的人关心政治，比如成为一个公民，据说有三个条件：第一要有资产，第二要有理性判断，第三要有政治热情，就是觉得这事儿跟我有关系，我要参与。然后这哈贝马斯他们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呢，实际上在这个投票之外啊，在这个公共的讨论空间，这个理性空间呢，各个阶层的人充分发表意见，他们讨论的这种传统，我听听你的，听听我的，我们在辩论，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求得一个最大限度的共识，他认为是这个东西可以决定我们的大政方针。 而且说到底还要有条件。 什么 啊？ 什么条件？ 就是所有的，比如说他们的治理条件，这个环境的条件， 还有一人一票制的法理的基础。 对，所以说这个欧洲啊，咱们还是看看临近公投之前呢、啊、他们拍的宣传片，又让我为欧洲的这个团结感动，你可以看一下。 那个公投啊是有它的不合理性，就像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民主制度啊，51%的人就决定了49%的人的这个命运、嗯、这个是事先说好的，但是呢要是你没有事先这么一个接受点， 徐老师，你怎么去判断它到底合理不合理？那让49%的来决定51%的合理，那命运呢？那不是更不合理吗？合理不合理啊？我觉得啊，这是需要脱离出来，要看一个最后的结果。如果说是它符合大众的利益了，那好，我们回过头来说，那它是合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又不可能在时间线里面穿越呀，那怎么办？ 不能完全看后果，还得我们还必须从程序上来讲。那个、公投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是，因为美国哈。他没有联邦式的公投，当年德州啊 ，Texas 啊，他原来是墨西哥的，结果他自己公投要进入美国，美国就接收了，但是后来美国有几个州自己要公投要脱离联邦，美国不准的。现在世界上比较引起争论的是，因为公投常常用来解决国土归属问题。比方说挪威原来是瑞典的一部分。结果挪威自己公投了要脱离瑞典。那个时候瑞典就非常理性，就说非常痛苦，但是我们承认你们脱离。英国现在就继承这个传统，你看苏格兰投、苏格兰决定要不要脱离英国，不是全英国投哦，是苏格兰投哦。 现在伦敦就都决定脱英呢、 而中国人的这个， 包括他那个马岛争议也是。 就中国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是一大家子，对不对？那其中有两个这个孙子孙这个孙媳妇，他们要脱离我们家，哦，你们两个人投票就行了吗？还不要我们一大家子的投吗？ 是中国文化， 对不 对？中国是这么一个逻辑，所以中国这个逻辑，按这个逻辑来讲，脱欧的问题，这全欧盟来投， 对 不对？哪能让你们投呢？ 56个民族啊，56朵花、 现在港台问题不都是这样考虑的吗？ 徐老师，我觉得啊，其实现在我们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啊，我甚至还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希望啊，或者幻想啊，我觉得也有点这个为之过早。为什么呢？毕竟没有进入程序，实际上这出戏啊，它会怎么发展不知道，英国是不是脱定了不知道。 你的意思还会有第二次公投？ 不一定是第二次公投，不一定是非要用公投来扭转这个时局的。本来这个政府就没有说是绑定的有这个法律义务去执行公投的结果，我们不知道下一届政府会做什么事儿，也不知道国会他会做出什么。 你知道啊，人家现在都有人猜了，就说这个拖呀，要一发现拖不好啊，也可以变成那个拖给你拖， 就因为这里边有程序， 对， 说怎么 更惨了。 现在欧盟的摆出来的态度就是说，嗨，你要拖，赶快赶快赶紧的啊，你别催。但是这时候英国说别急别急， 他有 事儿好多程序呢， 麻烦了。 而且这个里边啊，可以有很多法律上面的这个过程。但是甭管怎么说吧，这就是让人们看到一个苗头。过去的秩序将要走向分崩离析，过去我们所习惯听的道理也许都要改一改。这个世界啊，真的是你觉得在发生变化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而且甚至于就说， 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写的那篇文章里边的那个 意思吗？你再说说你那篇文章。 你不是说你看了吗？ 我没看。 你看我就 已经用进去了。 刚才我问的时候你看了，突然看了，我就觉得不真诚。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就是你就说完了， 是吧？ 就是这意思。嗯。 哎，我就觉得，而且现在就是不同人之间呢，咱们都说全球化，好像我们越来越互相理解了吧？可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我感觉啊，现在是不同人之间越来越不能说话了。我聊的天啊，你听不懂啊，这个是更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。 我觉得他们是对西风压倒东风缺乏信心。以前德国当西德把东德并进来的时候，充满了信心，就说你们进来，你们穷没关系，我们马上可以打造。 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啊。 现 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 但是现在英国人觉得他对东欧，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。土耳其都吵着要进来，乌克兰都要进来， 所以 搞不定。 对，英国其实一直我觉得它就是比较独立。